哎，到底什么是警察斗呢？就是说咱们有很多这个看似平日里很严肃的一些警察叔叔，他们在耍起段子的时候呢，比明星还厉害。其实在我们的印象当中，警察通常都是高大严肃一身正气的，但是呢，自从我们发现了一些警察叔叔的微博之后，才发现原来他们不仅可以辟谣普法维持治安，还会撒娇卖萌抖机灵，简直就是微博当中最强的段子手团体。警察叔叔除了保护我们的安全，还肩负着向吃瓜群众普法和辟谣的使命。比如在前段时间，中警安徽就用一种很耿直的方式科普了一下打架的代价：打输住院，打赢坐牢。不过呢，这句标语的耿直程度呢，其实跟另外一个这个法医比起来啊，似乎还是输了一些。有一个叫做法医秦明的一个认证的一名法医，就在这个中警安徽的这个微博之后转发了他的微博，然后留言是：打得不巧，来找我。他们可以把一些非常深刻的道理啊，用一些很段子的方式来讲出来，让我们觉得感觉很新鲜，很有趣。另外呢，还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啊，就是现在呢，很多骗子这个骗老年人基本上都是一个套路。比如说，首先是先发礼品吸引人，接下来呢是让您交定金留住人，再要联系方式进行骚扰人。对此呢，警察叔叔们是各个击破，总结了一个防诈骗的技巧。比如湖南公安就转发了一个微博，这个微博呢是这样写的，就是发礼品就拿，让交钱就跑路，问姓名就胡诌，打电话就装糊涂。也是用这种轻松的方式在提醒各位老年人，千万不要相信这个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还有这个被称作资深段子手的江宁公安在线，有一次呢，有一个网友发了一段视频，就艾特了一下这个江宁公安在线，说这是微信群里发的请神上身视频，请问是真的吗？而江宁公安就转发了这条微博，直截了当的就说这是神经病上身。天，你会放下稍许的不舍和遗憾，带上爱，开始乐享生活吧。 人终会 梦见会不难，就算这样，我就是爱你。 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当然了，这些警察叔叔们最爱用的这个教育素材还是一些明星们的微博，毕竟明星们的影响力太广了。比如当年这个郭富城那张开车秀恩爱的照片就引来了很多很多网友的模仿，而实际上呢，这也是非常危险的。那我们的这个民警刘小川呢，就把这个事情呢转发了一下，还科普了一下。另外呢，前一段时间这个易烊千玺啊也发了一篇微博，说孩子长大了不肯自拍了，那只能偷拍，就发了一些易烊千玺跟自己家里面的一个小宝宝的一些照片。然后呢，民警刘小川就转发了这条微博，而且还配上了一句话，说需要科普一下偷拍属于哪种违法吗？真的是很逗啊。可以说这些警察叔叔们在平常呢会帮我们辟谣啊、普法呀、维持治安呢，同时呢在网上他们也真的是一个非常卖萌很会撒娇的一个群体，真的是让人感觉很逗。我们来记住今天的新词，警察逗。好了，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来走入今天的生活大爆炸。 乐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乐乐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在阳光下慵懒的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好的，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这一节我们来走进生活大爆炸。 生活大爆炸。 这一段时间以来呢，我们都会在这个周一周二的这个生活大爆炸的环节里面跟各位来聊一聊关于这个315有关的一些事情，希望提醒各位一些关于装修的时候呢一些需要注意的点，还有一些常常可能会进入的误区。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在这个春季装修的时候咱们消费者需要注意哪几个点。其实呢，在每年的时候，这个春季啊都是一个装修的旺季，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想要把自己的家里面装扮成什么样子呢？或者是在这样的一个旺季，我们应当如何在这个装修当中去规避和注意一些重要的事情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其实啊，这个第一点就是一定要选择一家正规的家装公司，以保证施工的安全和质量，特别是这个售后的服务得以保障。比如说啊，当年啊，我们某一位主持人，其实就是我了，在装修的时候呢，我妈妈那边当时找了一个包工头，他可能只是帮我们负责做一个基本的这个墙面的工作。当时这个人也是在我们小区已经装了很多家，大家都认为质量还不错，所以呢也没有就是特别的签订什么合同啊，或者是制定一些什么样的计划。但是就在装修了之后，可能大概没有两三个月，那个墙体呢就会出现一些开裂的情况。在这个时候，因为他是个人，你要找他的时候呢就很麻烦，一是他时间可能对不上，二是呢他可能重新来返工之后的这个效果呀反而还不如之前的那个效果好。所以就是说，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一家正规的公司，这个质量和价格基本上是透明的，而且呢他就算是这个施工的这个师傅流动了，但是只要公司在，他依然会有人来帮你负责这个售后的这一部分的情况的。另外一块呢，就是要注意一定要保证通风，降低这个油漆和油料的这个发灰的浓度，以防止发生爆炸。其实在装修的时候呢，我们大量使用的一些油漆涂料以及一些稀释剂啊都很容易挥发，如果室内通风不良，油漆挥发的气体呢不容易排出，这样大量的聚集在屋内，然后呢和空气混合成那种容易爆炸的混合气体，遇到明火就很容易发生爆炸。所以呢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一定要注意安全。 乐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 男生们是非，我细细声讲给你，我坐你隔离，像对魔公仔抱起来操场游戏，我共你一起，明日志愿要牵手去做风景。 转下，读个消息可会挂？ 世事无绝对，只有真情趣。来乐享生活，听听真感觉。 我们再来看一看，在这个选择木料的时候，一定不要选择那些受潮的木料，一定要悉心存放，防止木料变形。在选购木料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到一些大的批发商处，而不能在一些路边小店来进行购买，因为大批发商的木料一般在产地做了这个干燥处理，然后再用集装箱运过来，批发商直接从集装箱提货，然后呢再送到这个装修的业主的住宅，这样减少了这个木料受潮的机会。所以说这个木料受潮以及防止木料受潮在春季装修的时候是非常的关键和重要。那我们也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来聊一聊还有哪几个要点需要我们来注意的。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其实呢，说到这个瓷砖呢，它的种类呢也很多，在春季选购的时候应当注意一下它的含水量。这个表面平滑细腻，表面光泽晶莹，没有这种光面手感的柔和的这种瓷砖呢，就是含水量比较好的产品。同时呢，一定要注意这个陶制瓷砖和这个瓷质的一些区别，比如吸水率小、结构致密，还有轻敲的时候这个声音脆耳，这些瓷砖呢都是这个吸水率比较低的。这个吸水率低的才是好瓷砖，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另外呢，还要注意一点，就是木板要防止它起翘，在铺地板的时候一定要留好这个伸缩的缝，小心别让它翘板了。比如说铺木板的时候呢，一定要请安装工人留下足够的这个伸缩缝，这样呢在这个夏天到来的时候，地板呢才不会起翘。同时还要注意这个室内的空气的一个干燥，其实大多数这个工人都懂得这个道理啊。我们在铺无论是木地板还是这个瓷砖地板的时候，都要留一定的缝隙，以防止这个热胀冷缩的时候它会在这个热天给翘起来。我们在装修的时候一定要自己要留心看一看，如果这个缝留得过于窄的话，一定要及时的跟师傅来沟通，让他把缝给你留到足够的宽度。一般情况下啊，咱们这个木地板的这个缝隙大概在5毫米就是合适的，就是5毫米左右的这个缝隙就是可以了，这个缝隙呢不能再小于5毫米了。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来走入今天的生活设计师。 在阳光下慵懒的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在阳光下慵懒的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这节我们来走入生活设计师。 生活设计师， 现在已经是春天了啊，我们都在感受着这个春天的气息。要知道在这个春天和秋天的时候，我们坐在自己家里面的这个阳台上来晒晒太阳，喝一个下午茶，那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关于这个阳台怎么样来设计呢，其实很多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一些看法跟观点，还有一些设计的一些思路。但是呢，今天我们给您提供六个思路，帮您来设计一款适合您自己的阳台。这六个思路当中呢，其实有各种各样的风格，各种各样的作用，对于您来讲，总有一款是适合您的。其实一般来说啊，咱们在家里面这个阳台呢，它不像厨房、餐厅、卧室、卫生间这样的一些功能性非常的明确的空间，它们呢就比较好设计。但是对于这种像阳台这样的开放式的一个空间啊，其实却不是特别容易设计。像一般家庭呢，阳台呢都是用来晒衣服的，当然其实这并没有错，毕竟阳台的这个光线最为充足。只是如果您想要与众不同一些，除了晒衣服之外，阳台其实还可以有很多的功能。比如说阳台呢，你也可以改造成为一个洗衣间，您可以在这个阳台上晾衣服，当然呢也可以把洗衣机放在阳台，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就是一边洗衣服一边晾衣服，而且呢也不用再走过很长的一段路去取衣服了啊。而且你还可以在阳台上砌上一个台子，把这个台子的下面呢放成这个洗衣机，另外一部分放成这个收纳柜。而上面呢，你还可以摆放一些日常的一些用品，或者是一些花花草草，把它的这个功能啊给充分的利用起来。另外呢，还有一个选择啊，就是把它变成一个观景台。如果你们家的这个房子面前没有一些建筑物的遮挡，那么可以考虑把这个阳台打造成一个观景区。因为如果视线本身就很好的话，你在阳台上除了晒晒太阳之外，还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和朋友们聊天的一个好地方。比如说放上两张这个舒服的座椅，在天气好的时候或者是心情好的时候，坐在上面看一看外面的风景，也是一种不错的享受。另外呢，还可以把阳台打造成一个小的休息室。由于一些房间的面积很狭小，那家庭里面还有宝宝，就可以把这个阳台设计成一个休闲室。宝宝从此之后呢，就会有一个可以玩耍的地方，家长们也有了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当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可以在这个上面放一个可以折叠的沙发床，既简单又实用。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一定要做好这个窗户的安全防护工作，最好呢是有一定的防盗网和防护措施，这样才可以保证这个小孩子在玩耍时候的一个安全。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呢我们来继续聊。 常有感情到天星看风景，他似无还有偏刻不承认，为了此人算错了太高兴，失去承受更悲伤的 情会变，情会厌， 乐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 各位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刚才我们讲到了关于这个阳台的几种不同的一些设计跟一些理念，可以让你的这个阳台呢变得更加的有趣，变得功能性更加的强。接下来我们来继续聊啊，说说这个小花园。什么是小花园呢？就是我们其实可以在阳台上面种上很多这个植物啊、盆栽啊、鲜花啊都可以，因为阳台呢是咱们家里面这个阳光最为充足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是最为适合养花草的了。而且呢，它其实也是对你这个家居空间的一种非常好的点缀，特别是在这个花草当中啊，放上一把椅子晒晒太阳，来亲自看着自己打造的这些美景，感觉就会非常的惬意。另外呢，还可以把阳台打造成为一个吧台。这个吧台呢，大多肯定在这个客厅啊，或者是餐厅，或者是厨房。其实啊，阳台也可以设计成一个吧台，并且这样的话会很有情调，因为你可以在这里喝个下午茶，欣赏个夜景，同时呢，还可以有效地节省出来一部分的这个厨房或者是客厅的空间。所以呢，把这个阳台打造成一个吧台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另外一个功能呢，也非常适合那些爱读书、爱学习，还有爱工作的朋友。比如说，把阳台打造成一个工作角，就是阅读角。需要阅读书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地方呢当成一个临时的一个书房，可以在这个上面呢看一些书。比如说，有一些工作的或者是休闲的，你都可以在这个阳台上来进行完成。而且这个地方的空间呢，相对而言要开阔一些，视野呢也要开阔一些。更加利于你在读书的时候保持一个愉悦的好心情。也希望今天我们的这个各个介绍啊，可以给各位这个家里面的阳台的一个打造提供一些思路。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来走入今天的 Enjoy 潮生活。 直就这样向前走，我们小手拉大手，一起郊游，今天别想太多。舍不得挥挥手， FM 999是有条不紊， FM 999是温文尔雅， FM 999是雍容华贵， FM 999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在阳光下慵懒的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接下来我们来走进今天的 Enjoy 潮生活。 Enjoy 潮生活， 年之际在于春，在春天的时候呢，我们的空气还有我们的天气都非常的适宜，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是这个装修最为旺的一个季节了。可是在这个时候呢，刚才我们也讲到了有一些装修的这个注意点需要各位去注意。那除了这个注意点之外，可能很多人就会问了，那为什么既然有这么多需要我们注意的一些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大家还是会选择在春天进行装修呢？那是因为在春天装修啊，它有很多的一些好处。那到底都有什么呢？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首先第一个好处呢，就是这个温度的适中，因为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空气呢非常的利于流通，天气呢温暖，不会太冷也不会太热，一是使得我们的装修工人不容易疲惫。另外一块呢，就是这个涂料啊干的要比夏天快，一般这个涂刷三遍的这个工期呢要短上3到4天，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而且呢，这个7、8月份的时候呢，由于这个雨季来了之后，这个木材呢就很容易受潮，所以呢在春天是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关于气候方面的一个有利条件。另外一个好处呢，就是这个涂料的附着力非常的好。比如说我们选择的一些涂料，它们在涂抹的时候呢，这个附着力就非常的重要了。因为它如果附着力不够强，就很容易出现一些起皮儿或者是脱落的现象。而在春季的时候进行装修的话，这个附着力会普遍的比较好。第三点呢，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了，就是这个木质材料的含水率适中。因为在这个北方的时候呢，咱们在春天装修的时候， 它非常有利于这个木材的稳定，既不容易受潮，也不容易变形，而且特别方便这个木材的保存和使用。另外，这个空气的流通性也可以使得室内的这个水分挥发，可以缩短我们的工期。所以呢，在这个季节的时候，我们对于木材的这个含水率的保持也有一定的这个功效。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呢我们继续来告诉您在春天进行装修的一些好处。 世事无绝对，只有真情趣。来乐享生活，听听真感觉。 我要爱就只把你放下，我要梦想抱你的满怀，无论路上遇到多少荆棘和障碍，我都不怕。穿越重重人海，几度相爱，看最后谁是主宰，谁失败。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幅幸福的地图，无论如何我都一定要回到你身旁。我要爱就只把你放下， 放下稍许的不舍和遗憾，带上爱，开始乐享生活吧。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接下来我们来继续讲一讲在春天装修的一个好处啊。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这个装修人员他可能会这个在春天的时候精力更加充沛，为什么呢？因为无论是装修公司，还是这个设计师，还是这个工人啊，他们都经过了这个春节的这个调整跟休息之后呢，精力呢会更加的旺盛，思路也会更加的开阔，不会像年底之前那样疲劳作业，所以呢，也可以避免一些安全的隐患，也可以使得这个做工的这个质量啊要更加好一点。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最重要的一条好处了，那就是可以节省您的装修费用。哎，为什么呢？因为在新的一年新的开始，很多公司很多建材的商家啊，为了展开新年的这个面貌，拿到这个新年的业务，通常都会推出一些促销活动。比如说装修公司可能会推出一些优惠的装修活动，而建材市场呢也会将去年没有销完的材料呢以折扣价来进行出售，而这个今年新推出的新产品呢，为了抢占市场也会有一定的这个折扣。所以这个春季的促销活动呢，可以为这个春季的装修活动啊节省不少的费用。所以说在春天装修的时候啊，还是有很多的好处的。当然也希望各位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可以在春天的时候抓紧时间把我们的房子给装修一下。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明天的下午四点钟我们乐享生活不见不散。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来秀